拥抱你。特别的爱，特别的你，我的寂寞逃不过你的眼睛。特别的爱，特别的你，你让我越来越不相信自己。特别的爱，特别的你，我的寂寞逃不过你的眼睛。特别的爱，特别的你，你让我越来越不相信自己。 我还听见你的声音，轻轻绕着我的心，我还不能接受。